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是2014年美国青少年选择奖获奖作品，来自于当年电影《奶爸2》的主题曲《Happy》。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看一些轻松的片子应该是不错的选择。那节目开始我想跟你说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这一部《神偷奶爸2》。影片讲述的就是爸爸格鲁从第一部的坏蛋变成了超级奶爸，改邪归正的坏蛋竟然还要加入到反坏人联盟去逮捕坏蛋，一路可以说是爆笑而且温存。格鲁在看到自己的女儿 Margot 交了男朋友之后啊，那气到爆炸，这个跟现实中很多的老爸可能都是一样吧。而他自己和 Lucy 的爱情也是相当感人的，为了爱人可以说是无所畏惧，虽然只是动画片，但是在这一块还是让人感动的。博士最后的那句谁都不能欺负我的家人，都是让人在捧腹大笑之后还能够感受到暖暖的爱意。而让很多朋友念念不忘的就是小黄人，在这部影片里小黄人要变成小紫人，而我觉得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小黄人有自己的语言，然后他们翻唱的那首 Aswear， 当时我就想学唱，想学他们的语言。这是电影组自己创作的语言，没有一个规范和标准，所以也只有作罢了。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 Aswear， 我发誓。 啊，拉波达，扎拉金，马托，丽娜。Lamani, Hoti, La, Nota, Umlama, qui régit, faut pas pousser la manie, Andawe, la carelle, il est oui, il est bien, ma colère, Andawe, la pâque. 斯维尔，我发誓，一听到这样的歌名，我立马会想到一个词，至死不渝。而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想起了另外一句话，就是谎言和誓言的区别。一个是听的人当真了，一个是说的人当真了。所以，我想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提醒各位，不要轻易的在生活当中给任何人许诺，特别是你在自己没有把握去兑现这个许诺的时候，到最后，就是别人会质疑你，说你满嘴跑火车，甚至还有人说你在撒谎。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许冠杰所演唱的《天才白痴梦》。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隔空，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过，是否跨风成龙。

荣子儿问说，你的粤语这么好，是喜欢看港剧吗？李荣浩回答说，对，喜欢看香港电影。荣祖儿就继续问说，喜剧之王？李荣浩回答说，对。你知道我一般都是自己写词，但是这一首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黄伟文，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写这个的词。因为这段对话，我判定李荣浩的这首喜剧之王跟周星驰的那部电影是有关系的，但是仔细听好像又没有多大关系。可以说这首歌是因为星爷的喜剧之王而写，但是又不是写给周星驰的，应该说他是写给跟电影表达相同的那些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辛酸。讲到这里，我想跟你具体来说说这部电影《喜剧之王》。有人说，小时候你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部喜剧，可是现在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悲剧。周星驰自己曾经说过，我以为我拍了很多的悲剧，可是拍出来之后你们都觉得那是喜剧。是的，如果有一天小丑哭了，你会不会觉得他还是在搞笑呢？在这部影片里，天仇跟那个喜欢扭头的导演讨论死人的内心活动，因为不肯死，而后就被娟姐骂得狗血淋头。观众在看影片的时候捧腹大笑，可是这一切都是真的。记得周星驰曾经在《射雕英雄传》中扮演过一个角色吗？对，有没有想起来？我记得在网络世界刚刚发达起来的时候，有很多网友把那个片段给扒了出来，梅超风一掌就把他给打死了。其实在拍摄之前，周星驰有找过副导演，想要商量可不可以在第二掌的时候再死，多么迫切的想要改变那一秒钟的命运。然后我们再回头去想喜剧之王，我觉得他像是一个旁观者，冷静到极点，将自己的伤口展示给众人。这是一个痊愈的过程，既娱乐了他人，又拥抱了自己。想在这时间跟你分享这首和这部影片没有任何关系的歌，刘家昌所演唱的《小丑》。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启幕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启幕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 使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使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这是来自于刘家昌所演唱的《小丑》。我们继续回过头去说这部电影《喜剧之王》。曾经有人说，在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读者总会不自觉地选择里面的一个角色，与之相依为命，共赴这一段旅程。谁说看电影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对这部《喜剧之王》念念不忘，大概就是看到了站在水边大喊努力奋斗的那个瘦弱而坚强的自己，不是吗？我其实看完这部影片后来的感触是，原来最动听的三个字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养你。相比较星爷其他的一些搞笑的影片，我可能更爱这一部喜剧之王，因为其他的影片太过癫狂，甚至有一些改编太过颠覆，而后者我觉得它回归到了那种普通的状况。然而这样子的一普通，对于周星驰而言恐怕就意味着出位。很多人当初都认为这是周星驰他可能想要转型，所以做了这部影片，而且都认为这部影片预示着他以后发展的方向。可是现在回头去看，转型其实就意味着搭话的开始，以至于后来的发展其实我们早已看到，喜剧之王根本就是周氏作品当中的一个异类。回头分析一下，造成这种预测错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他一个自传影片，而他不至于那么的自恋，要重复讲很多次，一次就够了。想要在这时间来听王卫卫这部影片所配唱的主题曲 Feel Me。 Nina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I wouldn't mind the hanging, but the laying in the grave. All around this world, I've been all around Cape Girardeau, parts of Arkansas, all around Cape Girardeau, parts of Arkansas. I got so goddamn hungry I could hide behind straw poor boy bin all around this world. Went up on the mountain, there I made my stand. Went up on the mountain, there I made my stand. A rifle on my shoulder, dagger in my hand,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 So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Hang me, oh hang me, and I'll be dead and gone. I wouldn't mind the great, so long, poor boy,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 Put the rope around my neck, they hung me up so high. Put the rope around my neck and hung me up so high. The last words I heard, long now for you die,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 So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Hang me, oh hang me, and I'll be dead and gone. I wouldn't mind the grave, so long,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汉密》，凹汉密。这首歌最初出现在一部音乐电影里头，那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醉乡民谣》，而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都是因为2016年的一部国产影片叫做《情圣》。这部影片本身是一部翻拍影片，编剧李潇和于淼在原来的故事当中进一步优化故事情节，把笑点和很多的一些情景安排得更加的本土化。导演是宋小飞和董旭、肖央、闫妮、小沈阳、乔杉还有艾伦长远共同主演。我看过这部影片，而且不止一次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从头到尾可以一直笑的影片。但是在笑完了之后，你回到家里，你如果还能回味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编剧相当的厉害，他们是借着喜剧的壳说了中年危机的事儿。如果在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你错过了，那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这部影片找来看一看，特别是那些学习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的一些朋友。好，这个时间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在刚刚一开始我提到的另外一部音乐电影《醉乡民谣》的主题曲。这首歌很火，有人说这是民谣作品当中百听不厌的佳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离家500里》， 500 miles。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这首歌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号称是民谣作品当中不可多得百听不厌的佳作。重复的旋律表达了一个在外面漂泊打拼的游子向亲人诉说着这种不舍和留念之情，为什么要远走，要去往何方，火车不停地走，100里200里300里400里500里，此刻游子离家已经是500里了。在这首歌里面有反复的一句歌词叫做 Away from home， 重复数次表达了游子对家的眷恋。好，在讲完这部歌曲的这种思乡之情之后，想跟你来说这部电影《醉乡民谣》。单单从名字上就知道这是一部音乐题材的电影，影片由科恩兄弟编剧并执导，全片它采用的是比较特殊的环回式结构，无始无终都在记录一个60年代的落魄音乐家的故事。我觉得电影本身就像散文，又像诗歌，像那些无数夜晚食不果腹的文艺青年发出的喘息声。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影片全片的配乐极其经典，只要那个主角一开口，你就瞬间可以被他吸入到他的音乐世界里面。另外，墨绿色的基础色调和适当的柔光相互映衬，让人跟随着导演不自觉的就来到了那个混沌的清晨、慵懒的午后和街头巷尾落魄的凌晨时分。这便是醉乡民谣，享受并深陷其中，只要你打开它，你就觉得把耳朵竖起来就够了。不过我倒是觉得2013年科恩兄弟所生产的这部影片在商业上并不能算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影片，甚至可能还亏了，但是我却觉得它是当年最具情怀的一部影片。喜欢听歌的孩子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部最好听的电影。各位是不是有种迫不及待想要去看这部影片的冲动了？记得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醉乡民谣》。 A hungry feeling came o'er me stealing And the mice were squealing In my prison cell And the old triangle went jingle, jangle all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oyal Canal. To begin the morning, a screw was bawling.Get up, you bowsy, and clean up your cell. And the old triangle went jingle, jangle all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oyal Canal. now the lags were sleeping, Humpy Gussie was creeping, as I lay there weeping for my girl Sal. And the old triangle went jingle jangle all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oyal Canal. Up in the female prison there's 75 women, and among them I wish I did dwell. Then the old triangle could go jingle jangle all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oyal Canal, all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oyal Canal.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学友的这首《谁是大英雄》。 绝招好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然而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南北西东，不去顶白也不去跟红，从未做大狗熊。 我的爸爸是大顽童，我妈妈也嫁给他这个老公，比起成龙还要威风，男儿到此还是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问爹问我妈，在这世界上男儿到底算是龙是凤？谁是大英雄？谁是大 这是张学友所演唱的《谁是大英雄》。我们要说到的是当年刘镇伟执导的《东成西就》。我在很小的时候，这两部影片就连着看了好多遍。我一直心里面在那个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东成西就》和《东邪西毒》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联系。后来做了音乐 DJ， 看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文字介绍，就知道哦，当年给王家卫投资做影片的一些投资商非常担心东邪西毒拍出来之后会像之前的阿飞正传一样收不回成本，就决定由相同的班底拍摄同样一个题材，不过要求是搞笑片，于是便有了这一部由王家卫监制刘镇伟导演的东成西就。而刘镇伟自己的解释说，是因为王家卫一个月之前在拍《红旗》打来打去，一个月之后去看，好像还是《红旗》在打来打去，所以怕赶不上新年的档期，因此他要拍《东成西就》。但是说实话，到底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王家卫回答很简单，就五个字：因为我喜欢。不过你在看完这部影片，你不得不佩服刘镇伟，他真的是一个搞笑大师。 在剧中的那些演员也充分的在两部影片里展现出了自己表演的天赋，特别是东成西就。我一向认为在王家卫的片子里，只要你可以做到长时间面无表情，就一定是一个好演员。而成为一个好的喜剧演员，特别是刘镇伟这样的要求比较严格又会恶搞的导演，你就要经得起首先是造型上的折腾，而后是在镜头前不停无休止的蹂躏，再然后就是你在公映之后要经得起被所有人笑所有人骂的这种痛苦。所以我觉得想要做一个喜剧演员，就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内心。如今我们回头去数一数这一部《东成西就》里面的演员，哪一个不是大腕？梁朝伟、刘嘉玲、张曼玉、王祖贤、张国荣、张学友、梁家辉、林青霞，哇、哦，数不胜数。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是喜剧片当中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经典之作。可能你会说，周星驰的片子才是喜剧无厘头的象征，但是在这部影片里，我们大可以找出很多我觉得比周星驰更无厘头的人，而且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耀眼的光环。正因此，所以我们回头重新去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会觉得这不仅仅是剧中人物的这种荒诞的事情，可能是这群演员在年轻时候都做过的一些荒唐的事情，而且他们在演这部戏的时候可以说是荒唐的非常过瘾。怎么样，一提到这部影片你想到什么？我闭上眼睛立马会想到梁朝伟的香肠嘴，叶玉卿的螃蟹舞，还有那只会飞的靴子暗器。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哎，双飞燕和 I love you 也很经典。我想只要说起这个片子，里面很多桥段可能都不是我们控制会浮现在眼前。用一句很奇怪的话来说，就是从来不曾想起，永远不会被忘记。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薛之谦的这首《演员》。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用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是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 叫着什么，只是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 薛之谦所演唱的《演员》。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逃不开另外一部影片，你只要提到东成西就，就一定要说东邪西毒，这仿佛是两个完全风格不同性格不同的姊妹一样，只要提到就一定要说。王家卫的影片，说实话在我心目当中小的时候是几乎不敢碰的，因为看不懂，长大之后才知道哦，我们要咂吧咂吧味道，很值得回味。而且王家卫时不时的会在他的一些角色嘴巴里冒出一些惊世骇俗的金句，比如说黄药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另外我还比较喜欢欧阳锋嫂子的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是不是相当精彩？其实东邪西毒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句子，如果你感兴趣，倒不妨有空的时候把这些老片子再找出来看一看，但愿你在观影的时候是轻松愉快的。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那支乐队所演唱的《爱你一万年》，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寒风吹进细雨迷离，风雨解开我的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与追，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意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地位，爱你，对你。